Coming of the Kingdom, Part 3, Session 10. 天国的来临第三部分第十讲。我们上一讲在讲啊，耶稣基督的确说到他身为人子，他身为弥赛亚，是那位将要降临的人子或者弥赛亚。这一点呢，我们与某一些的圣经批判学者是可以同意的。我们来读一些经文。 Rudibus 他说，很多时候耶稣说到他就是人子要降临的时候，我们不应该这样翻译，说他的再来，第二次来，不是，乃是弥赛亚的来到，弥赛亚的来临。经文是马太福音24章27、37和39节，马太福音第24章第27节，闪电从东边发出，直到照到西边，人子降临， The Son of Man coming， 也要这样。马太福音24章同一章37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第39节，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同样的，耶稣讲到他将来的彰显，他是说他的 coming， 他的来临。马可福音13章第26节，我们从第25节开始读，众星要从天上碎落，天势势力的势都要震动，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 coming， 没有说再来，还是降临。马太福音24章第30节和第42节，第30节，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第42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来到路加福音12章第40节，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路加福音17章第30节，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显现啊，将来的显现。路加福音18章从第8节开始，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但是呢，从这些经文我们不可以推论说人子从来没有来过。好，我们现在继续。 But on closer examination it is apparent that this conception is wholly untenable. 但是假如我们若更细的去研究的话，很明显的一件事是，这种的批判学派的圣经学者的概念是完全站不住脚的。Not only does it result in a very awkward explanations of certain Son of Man statements. 他们这个概念不单单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对一些关于人子的宣告的解释非常的尴尬。譬如说 ,for example, of Mark 8:31, 譬如说马可福音第8章31节怎么去解释呢？Which is paraphrased as follows， 会这样子来意义了。我们先读 马可福音第8章第31节，从此他耶稣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那我们岂不是要这样来意义吗？As the one who was to be the Son of Man, I have to suffer greatly. 身为将要是人子的那位，我要 受许多的苦，岂不是非常尴尬吗？ But this view is compelled to treat as secondary other passages. 但是这个观点呢，必须要把其他的经文也当作是次要的。Which undeniably speak of the presence of the Son of Man. 但是其他的经文呢，你不能够说他们不是讲人子现在就在，或者人子现在就到了，这个是毫无疑问的。经文有多段，我们来读这些经文呢，你就不能说人子是一个后任的人子，后任的弥赛亚，这些经文必须要正视才是。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二十节，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基督就是在世上说他没有枕头的地方，他已经在了。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九节，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九节，人子来了也吃也喝，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耶稣基督在地上喝吃等等已经来了。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二节，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人子来了才会有人干犯他也能够赦免，当然他是已经来到了。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节，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这是讲耶稣第一次来在地上然后死等等，不是将来的事。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三十七节和第四十一节，三十七节我们从第三十六节开始读，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间被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这是第三十七节。马太福音十三章第四十一节，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第四十二节，丢在火炉里。他已经来了才会做这些事。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三节，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已经来了，耶稣就问别人说我是谁所以这些经文呢，毫无疑问的是讲人子已经到了，已经在这个世界。 In theseA later tradition is supposed to have inserted into non-messianic I pronouncements the indication of the Son of Man's self-disclosure. 那这些学者们就认为呢，一些后来的传统，就是后来教会的一些的佐证呢，就在这些不是在讲弥赛亚，耶稣不是在讲我是弥赛亚，但是这个后来的传统呢，就把一个人子自我展示把它插进去，就是本来耶稣不是在讲弥赛亚的这些经文呢，很明显是的，他们说不是，但是呢是后来的教会把人子是在自我启示把这个概念插进去。 Ritterboss 的回应， In itself it is not impossible for the tradition to have changedtraditional I pronouncements into Son of Man pronouncements. 若要说后来的教会的传统把一些我是什么什么的传统的宣告改成我是人子的宣告呢，理论上不是不可能的。譬如说 for example, Mark 8:27 and Matthew 16:13, 譬如说马可福音第八章第二十七节，马可福音第八章第二十七节，耶稣和门徒出去 往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日报说有可能，这里耶稣不是在讲他是弥赛亚，他是人子。另外就是马太福音第16章第3节，同样的，人说我人子是谁，他是有这个可能。而请注意 Riddleboss 呢，在这方面呢，他愿意用一个词，就是 tradition 传统。也就是说呢， Riddleboss 这位荷兰啊欧洲的改革中圣经大师呢，他也愿意用传统这个词。传统的意思就是说呢，耶稣在地上讲了话之后，有经过不同的过滤啊，有人是见证人啊，不论是目睹的或者听到的，然后传给福音的作者们，甚至会又隔了几层啊。Riddleboss 是愿意用传统这个词来表达最后呢啊写下来的福音是一个传统，就是说是经过不同的啊层次然后才记录下来的。Riddleboss 说啊，不是不可能的啊，这个传统可能将一些耶稣说我就是把它改成我就是人子。But not a single reason can be derived from the sources for the assumption that such a change was caused by some later messianic adaptation of Jesus' pre-messianic or un-messianic activity and self-revelation. 但是呢，从我们的来源，就是从福音书呢，我们找不到任何一个的理由去这样假设。假设说耶稣有一种的弥赛亚前的意识或者自我启示，就是耶稣本来认为他是将来的弥赛亚，不是现在的 or un-messianic， 或者耶稣他的自我启示不是在启示弥赛亚，他的作为也是啊，不是身为弥赛亚的。但是呢，后来呢就有一个弥赛亚的一个修改啊，我再讲一次啊，我们手上的福音书不能给我们任何的理由假设啊，这里有个改变，就是本来耶稣不认为他这是弥赛亚，或者认为他将来才是弥赛亚，但是呢，我们的福音书不让我们假设说是后来啊一些 messianic adaptation， 后来有做了一个修改，就说耶稣他看自己是弥赛亚，福音书不让我们做这种的假设的。For not only is the whole evangelical kerygma based on the certainty that Jesus was the Messiah。不单单是整个福音书所宣讲的信息都是基于一个肯定的确据，就是耶稣就是弥赛亚。So that consequently, anyone who is only prepared to attach a merely future messianic sense to the Son of Man pronouncements is obliged to subject the entire gospel to such a reduction. 啊，福音书所宣讲的是这么的肯定的一个的真理，耶稣就是弥赛亚。因此呢，若有人认为耶稣说我就是人子这些的话语呢，若有人认为这个只不过是讲到将来的弥赛亚的话呢，他就有义务把整本福音书里讲的弥赛亚都是把他认为是将来的，要做这种的约化的工作的。就是说你假如认为有几段经文耶稣讲到人子是讲未来的弥赛亚的话呢，那你要把整本福音书啊，所有耶稣讲到人子的地方都认为是耶稣将来才是人子，才是弥赛亚。 But the gospel will be deprived of its real essence and its most fundamental basis. 但是我们这样做的话，福音呢它的真正的核心意义和最基要的基础就会被夺取了。 If to Jesus' pronouncements concerning his own selfWe refuse to assign their present messianic significance. 假如当我们读到耶稣宣讲他自己是谁的时候，我们拒绝承认耶稣就讲我现在就是弥赛亚的话，那整个福音书 的核心意义就被挪去了。 Or if we should be inclined to take them as the fruit of a later tradition. 或者我们认为耶稣说我是人子，把它都认为是后来的传统加进去的概念的话，那我们也是将整个福音的核心意义挪走了。就是说耶稣基督现在就是弥赛亚，他第一次来就是弥赛亚， 这个是福音的核心意义的一部分。你不能说啊，这些经文说耶稣是将来才是弥赛亚，这样子你把福音整个都修改了。Although we cannot here be exhaustive, 虽然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很彻底的述说， the following summary may give an impression of the impossibility of positing from the sources at our disposal a pre-messianic conception and picture of Jesus' coming and his work. 下面我们要做一些的总结性的讨论，我们会留下一个印象，就是从我们手上所有的资源，就是福音书呢，是不可能假设耶稣的到来，第一次的到来和他的工作都是一个弥赛亚前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不可能从福音书那里去假设说耶稣来到地上了要等到将来才是弥赛亚，他当时不是的，或者耶稣在地上的工作不是以弥赛亚身份做工作，乃是将来才是弥赛亚，现在不是以弥赛亚身份，你不可能从福音书那里做出这样的的推论或者这样的假设的。那下面呢，瑞德堡就给我们一两点的所谓他所谓的总结 summary。 A， 第一方面，Jesus' action among the people is preceded by the divine indication of Jesus' messiahship. 耶稣在百姓中间的作为呢，先有父神指出他就是弥赛亚 on the occasion of his baptism in the Jordan by John. 就是当在约旦河耶稣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的时候，父神已经指出耶稣就是弥赛亚。我们看几段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七节，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一节，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二十二节，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This indication is repeated during the transfiguration of Jesus on the mountain. 父神这样的指定在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又重复说了一次， That is on the eve of Jesus' passion and death. 就是说耶稣受苦受死之前父神又说了一次的。我们来看几段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第五节，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七节，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三十五节，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所以不论是在耶稣受洗或者登山变相的时候，父神都公开的指出耶稣就是弥赛亚。 We may pass by the question as to whether the pronouncement this is my beloved son or thou art my beloved chosen son only applies to Jesus' messianic office or also denotes the onto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ather and the son. For example, is assumed by Stonehouse and Sylvester.我们在这里呢越过一个问题，就是你是我的爱子，这是我的爱子，只是指耶稣弥赛亚的职分呢，还是指或者同时也是指父上帝和圣子之间这个本质上本体上的关系呢？这个是 Stonehouse 是早期威敏斯特新约老师和 Sevenster S-E-V-E-N-S-T-E-R 他们所假设的。 In any case, 不论如何， Jesus is proclaimed Messiah both at baptism and at the transfiguration on the mountain. 不论如何，耶稣在受洗的时候和在登山变相的时候，父神都宣告他是弥赛亚。Such appears clearly from the messianic predicates. 从讲到弥赛亚的一些的俗语或者宾词 predicate， 我们就很清楚看得到 the beloved 我所爱的 the chosen one 我所拣选的 and from the words 还有从这些的话 in whom I am well pleased 是我所喜悦的。我们参考经文以赛亚书第42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以赛亚书第42章第一到第四节，看到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马太福音第12章第18节，我们从第15节开始读。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不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增进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呢福音书引用以赛亚的话来说，耶稣基督就是那位神所拣选所喜爱的的神子或者人子弥赛亚。 And from the version of the divine words in Luke 3:22,which indicate Jesus as the Messianic King in the words of Psalm 2:7. 另外还有在路加福音第三章二十节，路加福音三章第22节那个版本的父神的话，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那里呢就指出耶稣就是诗篇第二篇第七节那里所指的Messianic King 弥赛亚君王，诗篇第二篇第七节，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这个儿子是指弥赛亚君王。我们下一讲继续讲Ritterboss 提出两个因素告诉我们呢，我们一定要看耶稣就是已经来到地上的弥赛亚。